是什么东西呢？标志是好像看不见的一种胸章一样。如果有这个特质，就知道你是什么什么人。那么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东西呢？什么特征很明显地让我们基督徒跟世上的其他宗教不一样呢？约翰福音的13章35节里头，基督徒的会众的元首耶稣基督怎么说呢？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说，如果我们表现彼此的爱心，所有人就因此知道我们是真基督徒。那我们从这个经文知道，真基督徒的爱心是别人一看就明白的，非常明显的，跟其他组织不一样的特别的特质。那因此呢，这耶稣的话表明，爱心就是我们真基督徒会众的标志。不过呢，有人就不明白耶稣所强调的爱心和完美有差别。那这样的人期待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对待自己的方式十全十美，弟兄姐妹们不得罪人，不骂人，不吵架，弟兄姐妹们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说话方式，他们有期待这样。那有些人有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弟兄姐妹们的不完美的表现当作自己妻子跌倒的结果，说他绊倒了我，这样可以吗？等一下演讲当中会考虑这个问题。那刚才我们谈到约翰福音13章35节里头，耶稣说我们要以爱心来做我们的标志。那爱心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大最明显的特征。那为什么可以说爱心是最大的呢？为什么爱心那么伟大呢？那看看圣经怎么说。那原来耶和华上帝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地上的主席，不到了公元1世纪有很大的变化，耶和华上帝放弃了以色列人，然后选谁来做他的地上的主席呢？基督徒。那么人人怎么样分别出来哪一个是上帝的真正的地上主席呢？以色列人呢，还是基督徒呢？那公元1世纪的话，上帝给他们找基督徒力量，让他们做实行奇迹的能力，因此人可以明白他们就是真正的上帝的主席。所以呢，在公元1世纪的话，可以说实行奇迹也是真基督徒的标志当中之一。不过后来有变化了，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后半部谈到这些施行奇迹的能力，然后把这些能力称呼为恩赐。那后来12章的最后一节，就是12章31节，说的很有意思的是，12章31节，你们固然要热心追求这些较大的恩赐，就是施行奇迹的能力，可是我现在要把至上之道指示你们。保罗在这里暗示接下来会谈到比那些执行奇迹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他在后面的13章所谈到的爱心。他说爱比任何执行奇迹的能力更要重要。其实呢，到了公元2世纪，第一代的使徒过去后，真基督徒的执行奇迹的能力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会众里面也没有人可以实行奇迹，对吗？不过真基督徒的爱心又怎么样？仍然看到，到现在继续看到。那虽然他们的奇迹有暂时的一段时间的抑制，不过爱心会有永远的抑制， 因此呢，保罗说爱心就是至善之道。哥林多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也说到爱是最重要的，这里谈到信心、希望还有爱。十三章十三节说，现在留存的有信心、有希望、有爱，这三样当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首先考虑信心，信心也是很重要的。那信心是什么？圣经定义说，信心是不见的事实的明见，那意思是相信看不到的东西。那么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最后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我们看到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信心这个时候达成目的就终结了。希望也是非常重要，不过如果我们怀着的希望在我们的眼前实现了，那么这个希望是成就了，就终结了。那因此呢，信心和希望这两样东西是未来上帝的旨意完全实现的时候终极，所以他们有定期的，有多有为的。不过爱又怎么样？有多有为的吗？没有。我们知道上帝的本质是爱，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上帝凭着爱心运行这个宇宙，他永远凭着爱心运用这个宇宙。那因此呢，我们在宇宙中在哪里享受永远的生命，要永远继续培养爱这个上帝的本质。所以上帝的安排里面，爱是永恒的，因为爱是上帝的本质。那在这方面来说，爱是最大的。那另外罗马书的十三章就十节谈到爱心有最大的益处。罗马书的十三章主十节谈到爱心是完全体现的律法，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罗马书十三章主十节，其实律法说的不可通奸、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贪婪，或是别的诫命，都包括在要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爱人绝不伤害别人，所以爱心完全体现了律法。那我们也知道啊，耶稣说的最大的两条诫命是什么？一，爱上帝；二，爱别人，对吗？那么这两个都是从爱一个字开始的。那保罗说，如果我们爱上帝、爱别人，我们的行为自然而然以律法，就是跟上帝的旨意一致。那所以说，爱心完全体现了律法。那如果我们的行为自然而然实现上帝的旨意，那我们是可以亲近上帝。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爱是亲近上帝的基础。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爱上帝，没有别人，我们可以实现上帝的旨意吗？完全不能。那么我们就没有爱的话，不能亲近上帝。所以爱是非常重要的。到这里我们明白爱心是非常重要，应该是全基督徒的最大最显著的特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公元一世纪的例子。那我们通过公元一世纪的一个使徒叫彼得的例子，可以知道上帝对我们的不完美有什么看法，上帝对我们的爱心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彼得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使徒，他确实很出名的使徒，是个耶稣最早期的门徒之一。那耶稣邀请他做他的门徒的时候嘛，彼得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就撇下一切马上跟随了耶稣。后来耶稣给他起名彼得这个名字。他也经常代表十二个使徒讲话，向耶稣发出问题。他也非常爱耶稣基督，各方面来说他是比较特别的使徒。不过他有了种种的问题，他比较冲动鲁莽，需要好几次的纠正。比如说他有一次有了不正确的看法，就给耶稣基督劝告，结果耶稣基督对他说什么？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大家都知道他也三次不承认耶稣了。 还有吗？耶和华上帝给他看异象的时候，上帝要他吃些动物的肉。那彼得有什么反应呢？彼得果然拒绝上帝的要求，说：“主啊，千万不可！我从没有吃过污秽不洁的东西。”那上帝就纠正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再当做污秽。”对，这个时候也他需要纠正。那有一次，他也就把犹太人避开跟外邦人弟兄来往，这次受到保罗的非常严重的纠正。对，他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了。那这么不完美，上帝和耶稣就放弃任用了他了吗？也没有。彼得否认耶稣三次之后，耶稣复活过来就跟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绵羊。”那意思是耶稣还想继续任用他。那后来事情怎么样呢？彼得在当时的中央长老团里头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拥有了耶稣给他的王国的钥匙，邀请撒玛利亚人以及外邦人做耶稣的门徒。他的名字在圣经原本里头出现了180次，那显然上帝和耶稣乐意任用他，让他担任早期基督徒扩大他们版图的主要工作。那他虽然有很多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为什么上帝仍然任用了他呢？因为他表现了真挚的爱心。彼得前书一章22节谈到他的这个特质。彼得前书一章22节，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出他的很显著的特质。彼得前书一章22节：你们因服从真理，自己就洁净了；结果有真挚的弟兄之情，既然这样，你们就要从心里热切的彼此相爱。是的，耶稣基督对上帝、对弟兄姐妹们表现真挚的爱，所以他可以鼓励别人也一样做。那彼得的真挚的爱心和其他美好的特质呢，足以抵消他的其他种种的缺点。那耶稣和耶和华上帝也看出了这点，就在公元一世纪那么关键的时候大大任用了他。那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呢？那耶和华上帝很重视我们的真挚的爱，那耶和华也认为真挚的爱心可以抵消我们的种种缺点。那我们也要有跟上帝一样的看法，要重视弟兄姐妹们的爱心，也不要重视弟兄姐妹们的缺点。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保罗的例子。保罗是立了爱心的好榜样，不过他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保罗和巴拿巴，今天的守望带里都也出来保罗和巴拿巴，当时的非常著名的长老。不过他们以小小的事情，就是要不要带马可去传道旅游这个问题而冲突起来，甚至说他们当中会有大发烈怒，结果彼此分手了。后来怎么样？他们一直彼此避开的吗？没有。不过后来保罗非常称赞马可，也提到巴拿巴为他的亲密的弟兄，显然他们两个后来和睦起来了。怎么可以这样呢？看看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就知道他们怎么样处理问题了。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重要的是要热切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罪。因为他们有彼此的真挚的爱心，所以可以在此团结。经文说的一样，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罪。那公元一世纪的会众的成员，包括监督们，有种种的缺点，不过他们的爱心能够弥补他们的不完美的表现。那他们的彼此之间的爱心都遮盖了他们的这种不完美。怎么样可以表现这种爱呢？具体来说，他们当中有什么样的爱呢？看看腓立比人和保罗的例子。腓立比人呢是非常贫穷， 不过他们知道了保罗坐牢，就给他很慷慨的送礼物。那保罗怎么样反应呢？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怎么说？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对，虽然他们两方的距离一千公里那么远，不过腓立比人让伊巴弗迪带礼物去看看保罗。后来就保罗写给腓立比人一封信，说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我已经很充裕了，因为我从伊巴弗迪体受到你们的礼物，那些礼物好像一股香气，是上帝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他受到腓立比人的礼物就非常的饱足，也感谢了他们的慷慨。我们从中看出啊，保罗有一些缺点不完美的一面，不过腓立比人对他表现真挚的爱。那我们可以效法当时的基督徒，包括腓立比人，我们会期待会众里复杂的弟兄们做得很好，不过我们应该要以爱心来责怪他们的缺点，要给他们表现腓立比人一样的爱才对。那演讲开头部分我们谈过，有人不明白爱心和完美有差别，有些人呢，弟兄姐妹们的不完美的表现当作自己妻子跌倒的结果，说他绊倒了我，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罗马书十四章四节提到这个问题。罗马书十四章四节，当时会众里面有一些摩擦，比如食物方面有意见的不同。那当时的弟兄姐妹们认为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应该有问题，就批评了会众里头的弟兄姐妹们。那么受上帝属灵、上帝圣灵的、受上帝圣灵的保罗怎样劝告给他们呢？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说：“你是谁，既然妄断别人的脚步？”他站住还是跌倒都是他主人的事，老实说他必获得扶持站立的主，因为耶和华能使他站立的主。那保罗给他们说，不要批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是所谓的别人的脚步，意思是他们不是我们的脚步，而是上帝的脚步。那经文说，弟兄姐妹们站立还是跌倒，都是他主人耶和华上帝的事。因此呢，我们原来没有权利批评弟兄姐妹们的不完美，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弟兄姐妹们。那经文也说，他们必获得扶持站立的主，因为耶和华能使他站立的主。那耶和华上帝根据他自己所安排的耶稣的使者，接纳了这些很不完美的弟兄姐妹们归于上帝的会众，耶和华也亲自给他们所需要的帮助。那耶和华上帝做了这样的决定，让不完美的弟兄姐妹们属于他的会众。那么我们呢？我们不能跟上帝作对，我们也应该要接受他们，也不应该期待弟兄姐妹们有完美的表现。我们也都承认所有人都犯罪，弟兄姐妹们也包括在内，我们自己也包括在内。那圣经也说过，所有人在言语上犯错，所以所有人或多或少有嫉妒啊、自夸、不宽恕、轻易烦怒等等的倾向。那比如说我们在会众里多，也许偶尔听到关于自己或者关于自己家人的一些闲话，那原因呢，往往是弟兄姐妹们的轻率的说话方式，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这只是出于他们的不完美。那听到这些闲话，关于自己的闲话，感觉怎么样呢？我们也不完美，过度重视自己的名声，所以听到这些闲话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显出不宽恕或者不轻易发怒等等的不完美的特质。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两个经文来我们可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所罗门说的传道书的七章二十二节，所罗门就谈到，我们遇到一些自己的闲话的时候怎么样 处理。传道书的七章的二十二节，听到别人讲的闲话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想想，因为你心里也清楚知道自己也从托子做主别人。对，就所罗门鼓励我们，我们可以想起自己也喜欢不完美，我们也好几次心里批评过别人，对吗？想起这个就可以宽恕别人的这种不完美。那保罗也说另外的角度，罗马书的七章十九节，罗马书的七章十九节说，我们愿意行的善我不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常做。那保罗呢，这接触的许多保罗也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那保罗也是这样，所有基督徒会这样。是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真基督徒都要努力克服自己的不完美。不过现在在这个制度里面呢，真基督徒也仍然免不了犯罪。因此呢，我们不要期待自己或弟兄姐妹们有十全十美的表现，这是不是实际的。不过呢，我们也现在到现在一直考虑我们要表现爱心，我们怎么可以为不完美的弟兄姐妹们表现爱心呢？如果彼此之间有意见的不同或者个性冲突，是不是很难表现彼此之间的爱呢？确实很难。那接下来我们考虑我们怎么样实行这个很难做到的事。首先，我们学习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方法。耶和华和耶稣呢，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已经给我们耶稣的实现，对我们表现真挚的爱。那因此呢，我们也效法他们两位，不要等到弟兄姐妹们变得十全十美，不要等到他们改变他们的意见跟我们一样，才给他们表现爱心。不要等待，现在对不完美的弟兄姐妹们，对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们表现真挚的爱才对，这是耶和华上帝的方法。第二呢，我们考虑爱的定义。我们现在考虑的爱心是希腊语字，是阿格佩。阿格佩，那阿格佩不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感情，而是一种动力。那比如说耶稣说我们要爱自己的仇敌，容易吗？不容易。我们不能自然而然的爱仇敌，要克服自己的感情，要努力控制自己，才能爱本来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以表现这个这种阿格佩呢，需要力量。我们要培养的就是这种爱，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爱，要控制来表现出的爱。那这种阿格佩呢，带有什么特质和行动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都谈到这个爱。那我们特别看看第四节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四节五节，四节五节说，爱是长久忍耐，和蔼仁慈的，爱不嫉妒，不屈膝，不自大，不顽固规矩，不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动怒，不计较别人所遭的伤害。那今天我们会考虑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四节开头部分的，爱是长久忍耐，和蔼仁慈的。第二个是不轻易动怒，还有第三个是武断最无解的最后面的，不计较别人所遭的伤害。这三个，那第一个是圣经说爱是长久忍耐，和蔼仁慈的。那么有个资料说，没有忍耐就没有基督徒的友谊。那忍耐是个保持团结方面的非常重要的特质。我们要对不表现感谢的人、不友善的人，或者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或有特别独特的个性的人表现仁慈，不要苛刻地对待他们，要亲切地对待这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要体贴他们，愿意为他们尽一份力才对。 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越过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那意思是不要做比上帝的标准更高的自己的标准，而且要求弟兄姐妹们遵守你自己的要求，不要这样做，也不要要求他们事事都跟自己一样做。我们也不要顾及自己的权利，不要用尽基督徒的自由，也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也要放弃自己的自由，才能接受弟兄姐妹们的不完美。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五节的后半部谈到的不轻易动怒这个特点。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发泄怒气，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别人的彼此的不完美，不要动怒。我们也不要经常找理由生气，我们不要这样做，也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名声。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有简单的理由，但如果我们爆发我们的怒气，我们发泄怒气，谁高兴？耶和华高兴吗？不高兴。对方高兴吗？对方当然不高兴，自己也不一定高兴。一定高兴的只有一位魔鬼撒旦，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那圣经说爱是不计较别人所遭的伤害，那这里谈到啊，我们会受到伤害，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受到伤害，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要随时准备显出爱心。这里谈到的计较的意思是被伤害就记录在心底里面的一个记录本里头，记录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几号几月几号给我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记录。为什么记录呢？因为这个人打算到时候报复，所以记录的目的是报复，对吗？那我们不要记录了，反而尽量体谅弟兄姐妹们顾及事情背后的情况，不要随便猜疑他们有恶意去伤害我们，也我们不要以实际上的伤害或者想象上的伤害来报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体贴对待侮辱我们的人才对。如果怀恨在心或者老气回想弟兄姐妹们冒犯自己，或者以这个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来一直苦恼或者一直失去自尊心，都不是爱心的表现。我们不要一直保持怒气，一处理好事情就要忘记这个问题才对。那刚才我们考虑过保罗和巴拿巴有一次大发烈怒，不过问题解决了，就是变成一个很亲密的弟兄关系了。他们没有一直怀恨在心，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们的方法。好，到这里我们学好了耶稣鼓励我们要怀着的爱心，基督徒的标志，永恒的爱，就是真基督徒的标志。当然我们不会纵容罪行，不过要表现这种爱心呢，可以遮盖弟兄姐妹们的不完美。不过到这里我们学习爱包含的是很多很多好的特质，表现出所有的好的特质啊，不容易。感觉自己的爱有一点限度，不能完全反映出耶稣所说的要求，怎么办？那我们可以想起爱是属灵果实之一，我们可以经常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赐我们圣灵，让我们十分表现这美好的特质。上帝听到你的这种祷告有什么反应呢？他大大祝福给你，我们就这样能够越来越丰富的对弟兄姐妹们表现爱心了。所以如果我们觉得爱不够，就可以向上帝祷告。那你是真基督徒会众的成员吗？那么现在要付出努力，而且经常祷告，听从上帝的劝告，要热切的彼此相爱，因为这就是我们真基督徒的标志。 好，我们谢谢白弟兄给出这个非常好的演讲，让我们看出爱心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继续培养。